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坚持预防为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着转型升级的过程，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的发展动能。在中国医药市场从新兴市场转变为战略市场的过程中，医疗健康产业正逐年成为炙手可热的投资领域。从10年前只有少数几家美元基金投资医疗健康，到2017年，医疗健康专业领域的投资基金已经多达200多家。而医疗是公认的高门槛、高专业壁垒、严监管、投资周期长的行业，产业投资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同时，多元的细分领域充满机遇，加上政策推动、消费升级以及市场的需求扩容，医疗大健康会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诸多机构持续关注的行业。如何判断健康产业的改革趋势？如何研究、投资和优化大健康产业的供给结构，乃至促进整个医疗健康产业生态链的发展？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健康产业投资领袖峰会上，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大家聚合相关的内容，对于未来的健康产业发展，从投资人到会计师事务所到咨询公司，分别会有怎样的观点？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医疗健康产业有怎样的明天，也欢迎您参与讨论，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发来您的观点。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先要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对德勤中国华北区主管合伙人施能自的采访。德勤作为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为何会关注健康产业投资？德勤中国的事务所在健康产业投资的生态链里要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我对于这个大健康产业来说，就是有几个方面我认为是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咱们怎么样从不同的产业链里面，或者是我们现在说生态圈，更好的去发挥一个作用。OK， 就对于企业来说，对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天健康不是说某个特群的人群，某个特许这特殊产业，其实很多过去不相关产业都是在里面的。像我们所说的科技技术，或者是这种的网上的购物，或者是像中介机构等等，它可能过去可能被动，现在都是要主动去做好这个产业的发展，也大家看好这个产业。第二点来说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看法来说，自己也需要有所准备。如果自己本身不是去真正喜欢这个健康，或者对于这个关注，从预防，这也不会是更好的。所以我每天都做健康的一个健身。 所以您既是投资健康产业，也是投资自己的健康。 是啊，我今天55岁了，这是我每天都锻炼，就是因为我曾经不是曾经，现在还有高血压，所以我对自己的10年多前就有这个高血压，所以每天要吃药。应该给大家看到我怎样去转变自己，其实某种程度上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40岁以后的，就是你怎么懂得去管理健康，无形之中把我们相关卫生费用降低。 嗯， 就是这样非常重要的。我希望的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种产业，除了加快发展这个趋势，也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预防和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假如这做了更好的投资，那后面的我们整体的卫生费用在医疗上也有所降低的，那这也是降低国家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包括媒体，我希望从这方面能够更大的推动。 嗯，那就是价值医疗，以最小的成本来让人民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这个是投资人和患者共同的追求。 是啊，也是国家的追求。美好的生活是向往是怎么样来的呢？你有健康，你才有美好生活向往。希望60岁、70岁还可以走、可以跳，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投资在什么地方？在前面，不是在后面。 中国的医疗健康市场在全球占有的市场份额是越来越大，而且重要性是越来越强的。那中国的企业有没有参与到海外并购的可能？中国的医疗健康产业如何走出去引进来？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知识产权，因为这个研发很贵，还有这很多的其实取决于它的一个知识产权，它的本身的这些专利。所以这里面我们的中国起步晚，如果我们所有东西从零开始就很难。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第一个趋势上要考虑的是并购，不是只是在跨界，更多是在海外的并购，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能不能够去并购一些已经催成熟的专利或者技术。OK， 这是一个认为很重要，能够再把那个再引进到中国来。 对， 所以走出去引进来，这是国家的战略，也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应该积极的去推动和鼓励的。 相对来说，发达国家的医疗健康市场产品和技术都更为成熟。如果说中国的企业想要走出去做海外并购，乃甚至是跨界并购，会不会困难重重，面临着怎样的门槛乃至专业壁垒？ 这里有几方面呢，我认为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到底你寻找这些标的去并购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因为毕竟这是非常专业的专业，技术上来说是不是可以的，不像说你要成熟的，我刚才说这些是半成熟催成熟，那这个部分是很难去来找到相对的好的标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去争取这些，这是这个趋势，所以大家来说可能会把这个标的的价格方面会提高，回报是不是更好，是这个财务模型怎么做。第三点就是在于引进来或者是合作融合个欧美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之间，到底文化上各方面是能够很好去做，还怎么去推动，还包括是法规的问题，当地的法规和中国的法规不同，这些都是要审批的，这个是很难，不像说我买一些简单的科技技术产品，这个是比一般产业困难的地方，就是在给国家的监控监管是更大一点，所以这些就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挑战性在里面。当然我们认为说现在中国的开放我们的一带一路的推动等等，我想这个是应该是越来越有一种的那个很趋势好的，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包括这些这个大健康，我们在之前大国企来说，我们在中国化工收购了先正达，这些都是很好的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你可以说我们值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第二个就是跨界的并购这部分，我认为这是必须要去做的部分，这是一个催化。跨界不能够代替现在传统的产业，这是换说它不能代替说我把这药品不要了，它只不过是和不同的方式什么呢，互联网加过去加什么产业，但是在医药产业机械是医院加互联网，给药品加互联网，他们是这个是个催化，不同于互联网加，是加互联网或者加的药店或者加这个第三方流通行业，这个部分不同，而这个加的部分是于催化过去比较保护比较封闭的这个模式打开了，可以催化这些的更多一些非专业的这些手流程方式做法上，让我们降低的成本，就像刚当当应该是和这些药企合作建立一个物流的一个平台，那就是这个部分的作业，这就是，但是它不是代替的，就是之前想代替的像腾讯它收购了，但是它没有医院的话他不能做那些事情，okay, 所以这个很不同地方，所以这里面大家可能想到腾讯或者是阿里，他不能够主导，他是倒过来做。 那么我们看到之前的报道，施总也非常关注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从愿景转变为现实，那么建设成果也非常丰硕，政策沟通在深化，基础设施的连通也在加强，医疗健康领域其实是一种绿色外交，在一带一路的规划中医疗健康产业有什么样的机遇？ 是非常好的问题，这是我一直在研究说，过去谈到一带一路呢，就是两个一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发展中国家 ，OK， 第二个这个想法就是基础设施的电力能源，那现在突然在问我健康，那好像没关系的。那实际上来说，我们看到的是，首先第一个部分，这个一带一路里面，当然大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但是也可以参与到一些发展的或者发达国家，这意思是在于它和国与国之间能够更好的项目之间能够是合作的协作的，就是双边的所谓的一个合作，有的话都可以属于说一带一路的一个所谓参与者。OK， 就像我们所看到英国，它是我们看到它在一带一路的论坛里面它很积极性的参与，如果按照这个划分呢，那就可以看到在推动我刚所谈到的像那个例子，像中国化工收购的先正达，但是它在这个举措上是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精神发挥作用，所以这就是在这里面的看，那所以这就回到产业了， 对， 我们做完这个基础设施之后做什么呢，就是贸易的， 对， 就是文化的，就是这些所谓第二波会发展的，因为每个地方帮中国向美好生活的向往到我们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到其他发达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换说当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好了，经济发展的话就靠贸易，靠贸易的话可能就是在于这个是细分了这个消费品或者是更细分的我们相关医药服务，那中国其实在某种医药的服务上包括是我们的纺织药品也好各方面，其实像印度我们还是很优势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未来在这部分中贸易上对于发展中国家应该是相对这些健康上相关的和当地政府这个合作的话，这是一个我们认为是有很大的潜力，因为当你的这个基础设施好的物流好了，这些东西就可以运出去，你可以更好的交流或者当地设厂，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方面，或者医疗机构我们现在建设虽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像你到国外的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我们是很幸福的， OK， 这是我自己体验出来的， OK， 另外就是在于这个一带一路里面就刚才谈到的，就是在于我们去研发的部分需要的是也是要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智慧和人才，所以这个部分技术，所以这个我认为是这一带一路相关的时候是在第二波未来的展望来说，是首先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就是开始会更增加这些相关贸易性投资的速度体量规模，第二点在发达相关的国家上可能在融资方面可能在这个知识产权这个专利上开始会更多突破，所以这我想这个是也是全球大家所关心的，我认为就是第二波会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哪些国家我们在技术输出和产品输出上是有可能先行先试做出探索的？ 未来在哪些国家？那我认为中东欧是另外一波，这是从基础设施，但从产业说东南亚在过去四五年是基础设施最多投资的，那下一波在这里面做什么呢，在东南亚可能是在相关的健康产业消费升级的部分，今天我们的市场我们的技术发展 我们也不是很就像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我们有些是很先进的，我们要有自信，不要认为说我们都是落后的。其实在海外我很骄傲的，就像我去和国外说，我说中国有三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我说中国方面有115家的这个世界500强，虽然我不强但是我大 OK 我就可以强了。第二个，中国的投资在对外的，从06年的160多亿到去年是1700多亿，未来虽然今年是调整，但是这个量上很低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已经是一个无现金的年代，全世界都没做到的。第一个现在是说我们其实还有的技术是先进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刚刚所说的进要走出去，不能够等所有东西都是已经准备好再做，是先行先试这部分。第二点就是目前我们还是欠很多的空间，就是很多机会要从国外进来，我们需要的是有自信出去，有谦卑的引进来。部分呢是先行先试，这是看到的趋势。第一个仿制药品来说，就是我们现在通过这30年，我记得我94年搬一家这个上海的企业在做仿制品的时候，那时候是很苦的，今天是非常市场，就看到很多已经很快的发展变化的。第二个我认为现在人工智能我们还是已经发展的不错，包括各部的远程的诊断医疗慢性病这些仪器啊，包括诊断啊包括医疗这部分啊，包括后期的这些个防范啊预防啊，应该是一个趋势，我估计跟你讲。 德勤是会计师事务所，那么对于健康产业领域的企业客户来说会提供哪些服务，如何介入到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中？ 对于我们来说是现在是全球世界应该说全球最大的这个专业服务公司，那我们服务的是从帮企业的上市做融资做税务的规划法律的安排到这个战略的咨询风险的管理包括信息化的一些方面的工作。那其实在这个布局刚刚我谈到这些不同的变化里面说了我们几方面呢就支持作为整个健康产业的生态圈一分子。第一方面呢说是要怎样去来就像今天一样我怎么去推动大家对大健康管理方面或者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的认知度，因为这共识很重要。因为大家可能说我只投资在远程医疗，我只投资在这个健康管理，我直接投资在可被带的这个管理上，所以这方面呢说有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在完全有个全局观，但是没有这个特别是我们今天看的不是说五年或者短短的方面，其实做健康产业来说可能更多比其他的产业都有更大的区别，是在于我们需要是中长期的一种的愿景，因为这些方面的费用各方面是和我们的国家的个政策方面还有规范都有关系的，不像其他方面可能说你去做就可以了，这个影响到整个人民生健康的问题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说就是在于这个所谓的融资方面的情况，当然我们不是直接投资，但是很多的这个投资者他最关心的是到底这一个技术这个产业是不是值得投资，因为现在技术有了没有钱很难办事。其实卫生费用里面有很大的部分是在投资这些医药的科技方面，现在已经不只是在医药品方面了，也包括机械设备等等，所以这里面所看到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公信力的机构，我怎么样去来帮助从企业研发方面到融资方面它本身的这个数字或者是一些的财务模型或者是回报等等它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更好的反映出这个企业本身的真实性，这是第二点。我们为什么加快这个专业化对这些产业理解，因为特别是很多药品的研发来说真的不知道到底可以回收多少，所以这个预测各方面也是第二点我们怎么去能够帮助去做的。第三点就是在于整个的我们所看到的信息化的部分，所以主持人说我们帮这个医院，其实现在我们帮中国最大的国营的民营方面的这个医院的集团在做一些信息化的一个规划，过去很少做的事情，现在医院来说他非常注意的是怎么样去作为互联网也好整个技术平台上怎么去发挥更大的一种信息化的融合，不是内部而是要和外部对接起来，所以这说我们就是在这里面有所突破来帮助推换医疗相关的产业信息化方面的支持。第四个方面来说呢就是在创新的部分，那创新的部分大家想说哎，你们是中介机构你是会计事务所你搞什么的创新，那实际上来说很多的创新不是技术创新是 商业模式的创新，是管理的创新。所以这里面说呢，我们专门有自己的一个情创空间，我们现在帮助很多企业再怎么样让他们的管理层，他们的科研队伍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推动他们在这种创新的模式上，能够不只是在技术上，还有在整个融合在他们的业务方面，他们的客户体验，他们的商业模式上的创新。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在帮助在做的事情。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雷海潮，祝愿我们各位听友在2018年全家都健康快乐。我也特别希望每一位市民每一位听友都能够参与到健康北京的建设过程当中来，我们形成共建共享的这样一个发展局面。 由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泰山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健康产业投资领袖峰会是以产融结合、互融共建为主题。峰会上云集了50多位健康产业投资的领袖，所掌管的健康产业投资基金超过了6000亿元。据泰山会总裁王旭华分析，目前的健康产业投资出现了3个新的趋势：产业化、专业化、共享化。 我们认为就是健康产业投资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下呢，有3个趋势。第一大趋势就是健康时代的专业化，健康产业投资的专业化。第二个呢是健康产业投资的产业化。第三个趋势呢是健康产业投资的共享化趋势。基于这种趋势呢，我们推出了懂银行线上项目共享平台，更好地服务健康产业，立足当下，布局未来，使产业和金融更好地完美结合，有产融结合、互融共进。懂银行呢，就是其实懂是懂，这个对很专业的意思啊，懂的医是医生的医，行是行业的行。其实我们是通过这种名字的诠释，告诉投资人是懂投资这一行业的人来布局投资。其实懂银行呢，最基于我们的共享发起的一些行业内的专家的这个聚集地，是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产业，它是以项目为基础，能提高大家的洞察力，更利于产业和金融的结合。 近年来，在养老医疗和养老地产的投资越来越多元化，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参与进来，除了房地产开发商，还有保险公司、养老服务机构都在积极的投资养老地产。在泰山会总裁王旭华看来，医养结合可能是个风口。 医养结合和就是它现在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 嗯， 在目前情况下，房地产公司转型主要步入在医养，因为中国老龄化趋势非常明显，所以未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风口。但它需要的是重资产、大资金，不是现在目前的私募基金投资能涉足的，所以大部分的资金来源于这个房地产公司。和大型的企业，随着人口老龄化需求越来越强烈， 泰山会是一个专注于健康产业投融资的第三方服务平台，致力于打造中国顶尖的健康产业投资精英社区，为健康产业金融垂直领域的精英人士提供学习、交流、信息共享等服务，使健康产业的投资更精准和高效。服务的形式既有线下活动、投行服务、数据服务、线上社群和投融资研报。那么在中国健康产业投资领袖峰会上，就发布了2018到2020年的中国大健康产业投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中有哪些数据值得解读？不同的投资人对于医疗健康产业的细分领域有什么样的分析和研判？节目下半段我们回来共话医疗健康产业的明天。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让医疗更加可及便捷，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于鑫。健康是个人发展、家庭幸福的前提，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健康中国2020规划纲要中有一个数字哈， 2020 我国大健康产业的规模要达到8万亿，在2016年的数据上已经达到了4.6万亿，但是这个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 4% 到 5% 之间，其实只是相当于日本的1/2和美国的1/2，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健康产业还有比较巨大的发展空间的一个证明。 中国医疗健康市场在全球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在过去的3到5年间，中国医疗健康市场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不到2%，在过去的10年间，以中国为主的京砖四国新型市场对全球医疗健康市场的绝对贡献值只有6%。 那中国是作为全球医药和医疗器材研发基地之一，这个趋势正在越来越明显。很多其实在美国工作的原来的华裔的专家也开始回到国内了，看好中国的健康产业的市场。是不是我们现在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升级提供了这样的市场空间呢？ 随着消费升级，差不多大健康属于第四次的消费浪潮。前三次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消费结构升级正在经历第四次消费浪潮，大健康消费就是第四次消费浪潮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大健康产业有医疗性健康服务和非医疗性健康服务两大部分，已形成了四大基本的产业群体，以医药为主体的产业，医疗器械为主体的产业，医疗服务为主体的产业，以医养医美为主的一些其他服务产业。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医疗健康的产业链哈，在您出具的这个报告里面。那么以大健康，什么叫大健康哈？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产业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但其实产业链里面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大家有比较熟悉的药哈，我们平时可能会吃到的药，这是一种产业。然后在手术的时候需要用到的那些医疗器械，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医疗服务，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医疗美容，牙齿、口腔这些民营医疗，以及体检这些医疗服务机构，也是整个大健康产业中的一部分哈，共同组成了我们大健康产业的这个市场空间。像您刚才说，经过了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我们国家的医疗器械产业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善的产业体系。甚至从市场体量上来衡量呢，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医疗器械的市场。那么未来10年，中国医疗器械的市场跟世界市场如何更加紧密，下一步的发展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中国制造2025和国家“十三五”战略规划中，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医疗器械的行业地位，使高性能的医疗器械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期待，并赋予优先发展特权。另一方面，公立医院的改革、分级诊疗等一系列政策将大力度鼓励进口替代，优先使用国产医疗器械。 也就是说现在国产医疗器械已经越来越有了价格和技术上的优势。那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全周期生活质量的改善。赵主编，您下一步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工作？ 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板块，后续的我们会将大健康产业200亿以上的子行业进行细分的研究，可能德清、奥兹、达和丁香园也将参与其中。第二个板块，我们是想通过真正的深入的研究，给资金方尤其是项目方带来更多的一些发展机遇。医疗医药的投资里面，比如像美国8亿元12年的一个周期才能产生一块新药，有很大的壁垒，通过资本的一些注入，真的有造福到老百姓的，包括是通过移动加互联网医疗方面的大数据的一些支撑，可能我们的真正的开病的一些方式会改变。第三个方面是随着我们的老龄化人口的增多，像医养带来很大的一个机遇，后续也会持续的在这些方面提供一些比较可靠的研究性数据。好，谢谢。

会聚一些就是文艺气息很浓的人来， 了解， 不管是来游玩还是来经营， 嗯， 就是他们那地方的小店也好，住宿也好，就是餐厅也好，都是那种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经营者和旅游者都是爱生活的人， 类似的人， 哦、 对， 爱生活的人， 真是这样。我们俩在那儿就有感慨， 嗯， 说真是人以类聚哈， 嗯， 住在同一家酒店或者说这种民宿里边的人， 想想 无论是国人，无论是外国人，无论是当地人。都是那种安安静静的， 嗯、 没有会说大吵大闹啊。 不安静，都你妈地亚那边现在。 对呀，喜欢热闹的他不会在这儿、啊。 动次打次了，都是、 啊。 对，所以真的就是感觉是气场啊，还是 比较合适。 对 对，并不是说这些人有多文静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感觉他们是那种享受生活或者热爱生活的人。 没错， 对， 或者说愿意去，那种安静是愿意分享美好的一种安静。 挺好的感觉啊，分享美好， 分享美好的安静。 对，他不是自己去孤独自己去享受，不是自持的，他是分享的， 对， 散播开来的哈。 对， 清迈有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 是， 既然这个城市的基调节奏是这样稳稳的幸福了，对不对？ 我要稳稳的幸福。 移动的 CD 是吧？ 对， 我们就伴着这样的幸福的歌声走一走清迈这个小城。其实清迈有很多，比如像市场啊， 嗯， 这集市也好，比如说还有一些唱片店都会有的寺庙， 对。 这个谁先说说这部分的情怀？当然，丙兰主说了哈。 嗯 嗯， 对我们俩吧，是属于去一个地方呢，越是人多的地儿，那种 越不 景点越不想去，所以我们就去挖一些那个很当地的， 哦、 对，很当地很 太好了， 很小众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我们好像到了清迈，第一个去的就是清迈的。市场， 你看看 菜市场， 菜市场吧， 对， 太当地了， 很当地的一个市场。 有名字吗？这市场？ 有 哦， 嗯， 我想想， 没关系，反正这市场是唯一一个还是都有啊，还是大的？ 是当地人，当地人去的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就一问当地， 那一打听就可以知道。 对对 对, 对， 是从塔佩门应该是他们 向东， 对， 大概2公里左右， 走就过去了， 走着 就过去了。 嗯、 哎。我们在当地特别神奇，看到了摩拜小单车。 哎呦，黄色的， 啊、 橘色的， 橘色的摩拜小单车 啊、 然后它的那个价格会比国内稍微贵一些， 哦、 但是觉得挺有意思。 咱们能骑吗？不是当 可以，就用咱们 就用的 APP 就可以吗？ 神奇吗？ 就可以打开。 我的天哪，是不是数量不是很多？ 还可以， 比较分散 哦， 比较分散， 哦、 但是你时不时就能偶尔看见一辆两辆， 挺好的。咱这个地方骑自行车去菜市场，我太棒了。 哎，骑自行车不错， 而且还挺规矩，就是他那有专门的摩拜停车的区域。 那好， 那 好极了， 停车都很规矩的停在里面。 嗯 啊，然后我们就登个小车，我们就去菜市场了。 一路上非常 好、啊、特别生活的感觉啊。 嗯， 到了那儿之后一下车，我的天哪，真是挺人山人海的，就是 都是人。 对，在清迈，我觉得。就在那个地方我看出来人多 啊，人潮汹涌 啊、别的地方其实都很安静了，或者人很少，然后节奏也很慢。他那个菜市场其实也挺慢的， 嗯， 那就属于人比较多了， 嗯 啊，真是卖什么的都有。 哎呀， 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啊。 颜色是什么样的？ 嗯、 哎， 是 热带的颜色， 热带的颜色，真是热带的颜色、哦、然后价格特别便宜、哎特别 当地人去逛的吗？ 他们不管是卖什么，都会把那个摊子摆得特别漂亮。 对 对 对， 然后 想买， 强迫症患者的福音啊！ 真的是、 哦、 啊，就这个摆的一个一个，甚至大小都能分开， 颜色都给你分区的是吗？ 对对对，而且码的特别的整齐。比如你买完水果，你挑了几个拿着之后，他、马上会补上。 哎呦， 这么还有很多这个照片，就感觉 对 随便一拍就是文艺大片， 秩序 对很有秩序， 太棒了。我觉得泰国这方面做的还真的是挺好的，因为、 你也去过 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啊， 嗯、 就是他们当地的那菜市场，尤其是你赶上卖鱼卖海鲜的，那简直是 又乱哦， 对乱，然后底下的那个水泥地还是黑的那种， 嗯、 然后脏乱差、 嗯， 还有水。 这个市场有海鲜有吗？也有海鲜， 有，他们连鱼都排得很整齐， 连鱼都码得特别整齐。 哇！ 哎呦， 你手一干来一套吗？ 真的，就是很干净， 真的很干净， 干净， 属于那种 规矩。 对，红的这什么鱼我也忘了。 这个我好像当地还问了问， 对，海鱼 应该是罗非鱼。 罗非鱼 ，而且很便宜。 是的。 哎，你刚才说一开始说到那个市场，当然扑面而来的是热闹的气息，而且摆的又整齐、华衣、干净，价钱还非常的便宜， 极便宜 到什么程度？菜市场我们也都逛过，对不对？什么 香水菠萝？ 哦，菠萝， 小小的那种。 哦， 香水菠萝， 非常甜，还是发香味的。 哦， 咱们这儿超市或者菜市场 得多少钱呢？ 大概得卖到7-8块钱一斤，500克。 哦，八块一斤， 7-8块钱，可能都不止。 不止吧 ，就10块呗，就10块一斤。 对，然后在当地是20泰铢一公斤， 4块钱。 妈呀， 两斤是吧？ 啊， 2块钱一斤呗。 对呀， 他削好了的给你一袋儿，装5-6个，也就20-30泰铢。 五倍， 对， 随便吃。 当然，可能香水菠萝也算是他们当地热带水果了吧？ 对， 干净 啊。主要是他们也产这个。 对 对 对 对。 那比如说海鲜之类的、蔬菜之类的，也是相定便宜。 罗非鱼好像很便宜， 非常便宜，好像15-20一公斤，就是泰铢啊。 这个我觉得呀，到了清迈这个城市啊，这个名字上看呀，轻轻地迈步啊， 轻轻地迈步。 然后你，我觉得就住民宿最好的选择，还有个厨房。 对。 买回来自己烹饪。 对，尤其大白还会做饭。 他做的可好了、 哦、是吧， 大厨级的。 对，所以但是他调料全嘛， 调料 我们特意去逛了调料摊 啊， 就是因为你要是喜欢吃泰菜的话吧、 哎、 在国内买可能你缺了那一两味药，不一两味那个、 哦、 怎么还出来药 不是，哎呀， 坨坨冷静， 没事，坨坨那都有，挡声音是 啥呀， 缺了一两味香料的话，可能味道就差很多。 对， 所以当地的那个香料真的特别全。我们去香料摊， 刚刚大白用他的手机的照片给我们看 了、 小包包的， 一包 一包一包的， 而且他那特别贴心，是吧？ 对， 他散着的卖的也有，然后整包整包给你配好了的也有。比如说你要做冬阴功汤，有专门冬汤包 配料， 对，什么椰奶鸡。也有椰奶鸡的这一包料，啊，就特别贴心，而且非常非常全，包括我们看到还有四川的麻椒， 对， 它就写一个 花椒，麻椒都有， 对对对对对，它就标识的是四川的。 你说这个真 天 哪， 无 敌了，无敌 了， 又好又便宜， 对， 海鲜也码的好，调料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挨的拍的很整齐， 嗯，还可能方便你带回国。而且当地还会在那个市场的门口有专门的那个。叫快运，直接能给你打包运到中国，运回中国。 一条龙。 妈呀，打包走国际物流。 对，国际物流。 对，那个。 哎，老铁们啊，来到了市场啊，看这边海鲜的区域啊，选好哪个告诉我，加关注，马上发啊。 对，我告诉你啊，以后这个香料代购不用愁，我直接都能给你带回去，走国际物流啊，国际物流人肉被毁了。对， 还有泰式的那种家居。 哎呦。 对，泰式家居很好。 很，就是那种靠垫，然后家庭装饰品。工艺品， 这个大 全都有。这市场叫，如果翻译过中文来，应该叫瓦洛洛市场。 瓦洛洛， 对 对， 英文是那个 W A R O R O S。 对， 瓦洛洛。 哦， 瓦洛洛，瓦洛洛，瓦洛洛。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还有各种水果干，芒果干，菠萝干，各种干。 哎，我想起那个，就是其实，在曼谷也有一个那个大集嘛，就是周六日才有的那个， 周日 也是卖这种。 对 对，我就记得我去泰国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灯，真的是极具东南亚风情，哇，就那一串小灯。对，然后后来把它抽出来，你知道吗？抽出来之后，你不管是挂到树上还是挂到什么地方， 漂亮装饰， 对对对，而且那个也特别便宜吧。咱们也看了，好像也是20-30泰铢就能得到一串。 哦，是吗？ 好棒，买贵了吗？ 我买贵了，我200-300。 你看， 对， 那可能就是曼谷， 曼谷那边 告诉你不一样， 相对会贵一些。 对，其实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去逛菜市场的男子。然后我就这个地方我得待大半天，我就看呗，我就觉得特别舒服。 嗯，对。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咱们这边没见过的一些 品种。 对，你不知道它是水果还是蔬菜，对吧？ 我们会一个一个去问。 对，然后他那边人特别热情，这你 当然 你问他这是什么，然后他可能根据语言不通，他只会说泰语，不会说英语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东西拿进让你闻。 啊、 哦，或者掐开让你看， 对，他掐开或者掰开一个让你看， 哦哦哦， 这 可以品尝吗？ 能 吃的话就可以品尝， 能吃的话就可以品尝。 嗯、 哦，对，就是这边人真的是特别淳朴和热情的感觉， 哇，真的是好棒啊！这个 说这呀，都是这个赵鸭木赵子问个最笨，这里被 哎，你说 大概市场你这一趟花了多少台猪，买多少台？ 真没花多少泰铢， 没有吧？ 基本上就是买吃的了， 对，也就买了点水果，还 主要就是购物环境好，价格还低廉， 对， 是的，而且关键是它不仅有卖吃的，还有卖那些其他的东西， 对，综合的。 买一些纪念品回来那儿，我觉得也很合适。 哇，提到的， 而且不是游客纪念品，是真正 当 地人会用到 的 东西。 对，就刚才提到的那个靠垫， 哦， 不像咱普通靠垫，就一方方的， 是是， 这样的棉花，咱往后一靠 着。它是不是那种很有民族风，像那个 特别 工艺很好， 立体的，比如说一个三角形， 哦，三角体， 三角体。 我的天哪， 立在那儿之后你就往后靠，你不会把它靠扁，它会给你腰部的一个支撑，我天哪，那个太舒服了， 你知道什么叫人体工程学、 啊、 我觉得就是、那个、 对，特别科学 太棒了， 你靠一会儿就想睡觉的那个感觉， 这比印度蒲团还要印度蒲团啊， 印度蒲团、 啊、印度蒲团也是那种就很有民族风的，这么大，然后你可以把它当靠垫，可以坐在那儿、 嗯、 可以打坐什么的都可以， 这是非常生活化的分享和旅行、哦、我觉得这特别好、 嗯、然后从市场出来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大惊喜， 就是我们当时想，哎呀，从市场出来咱们现在我们拿了很多东西，水果 大包小包 的，咱们怎么回去呢，我们当时还想咱们是打双条车还是打 嗯 骑嘟嘟车什么，交易出来发现惊现膜拜， 又是膜拜， 又有 膜拜了， 挂了绑上放筐里回家， 对 对啊， 对，特别神奇，就是我们本来开始想就是这车搁这一会儿可能有人骑走了， 嗯嗯 啊，的确是我们换了一个地儿，正好就是两辆， 哎呦，给你们准备好 了，天哪，这就是给你们准备好 了，对，骑回古城非常快、 哎、 非常快，而且 这不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吗， 对、 啊、 古城，古城的风温润的你 啊， 我们穿了四分之一个古城， 哦， 用了大概 骑自行车 对四十， 哇，小菊，哎，这个拍的真好看， 空气好， 对，空气 通透， 对， 哎，好家居，好生活化呀。 对呀、啊，哎，我还突然间想到，就是骑自行车，它除了那个摩拜，有没有当地的一些比较好看的那种自行车可以骑呢？ 当地可以租赁，他们有那个专门租赁自行车的那个店， 哦， 你可以去租自行车。这个就是可能不像这样现实，它可以按天来租、 嗯。 太好了，我觉得骑自行车也是一个很好的， 还可以租电动车。 嗯，对对，可以带小的，可以租那种摩托车、 对对对 小踏板。 对, 对 啊，哎，你看这个卖书籍的这个漂亮的墙，你看 好 还有卖书的。 对， 当时我看到那个杂志摊，我说杂志摊怎么能摆得这么有艺术感？ 我看到上面是什么？ 那个奥黛丽·赫本。啊。 对，那边邓丽君非常非常受欢迎， 好好啊、 对对 对, 对、 哦， 非常受欢迎。 有她的故居可以去看，对吧？ 对，就是她住的那个酒店， 哦， 啊，她去世的那个酒店， 是是是 啊、 嗯， 都成为一个景点。 当地有她的唱片呀、啊，她纪念品都会挂饰。 这个刚才你看到的这个报摊上，就会有一些她的那些海报啊。她旁边是一个卖那个 CD 大口袋的、 嗯、唱片店， 对，这种地方。 嗯、你看这是 我唯一认识的名人，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女士。 对， 你看这个地方啊，两个人想吵的没地儿吵，都是幸福的节奏 啊，对呀、啊 嗯，哦，好棒！ 除非是，哎呦，待的实在太幸福了，咱俩吵一架吧。 有这样的， 有 一种相处的关系， 嗯， 这不是最近嘛？ 啊， 周团，我也给他介绍几本书，心理学的，然后我就看那些书籍， 嗯、 啊， 就两人相处方式有很多种模式， 嗯、 有的人是互相 diss 那种。 互相 哎，你怎么念？其实特别感情特别深。 对， 有的人是互相鼓励。 你干什么？ 对，有的人是互相鼓励类型的。 对， 就是 加油！ 哎，对， 你是最胖的。 对。 千万别跟女生说， 对， 什么脾气都给勾引起来。反正我不管到清迈这个地方，就适合慢慢的生活，慢慢的走到啊。这种分享真的是只有两个默契的人才能分享出这样的感觉。菜市场是购物，是生活的细节、 嗯 嗯、 骑着单车回到老城，走了四分之一老城，又是缓慢的节奏， 对， 清迈简直是好的不得了。 对啊，老城、嗯、那你们住的那个民宿就是在老城里面吗？ 我们住的民宿在 古 城 古城外边， 对， 边上 古城外边一点、 哦、 它是一个四方的古城， 嗯， 然后古城外面呢有护城河， 哎 呦， 出了护城河就是其实也算清迈，但是它围着这个

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老铁们、朋友们、新朋友、老朋友继续关注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拜个晚年啊！这个今年呢，我们真的是节目组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想法。 对， 首先就是如果有情侣出去玩的话，我们要重点打一打情侣牌，我想。 必须的， 这个情绪还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嗯哼， 两个相爱人在路上的时候，就互相照应，这个感觉是非常珍贵的。 对呀，尤其是去到一个这么充满爱的地方。 这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对情侣。 嗯， 饼干和大白，欢迎， 欢迎二位。 啊，Hello， 哎，对了，忘了祝你晚年幸福了。 啊， 晚年幸福， 行，晚这身体还行。 对对对，哎呀，坨坨，这是给你拜年的。 谢谢啊， 晚年哈，大家晚年也都幸福 啊。对， 有一个愉快的生活体验，对不对？清迈刚刚上半段。勾勒了，不经意间就勾勒了一个浪漫的田园的慢节奏的宁静的城市的感觉。 当然， 好棒， 宁静以致远 了。哎呀，就是，当然了，在一个鲜活的城市当中，是有很多亮丽的色彩和节奏点，对不对？ 没错。 除了白天的恬静， 嗯， 夜晚也有非常的亮，灯光亮起的时候的节奏感以及鲜活的部分。 嗯， 二位也是年轻人了，一定会有夜晚浏览清迈的时候，对不对？从何说起的那么多照片， 从何说起呢？ 就从宁曼路说起吧。 宁曼路， 宁曼路， 宁曼路是个什么地方？ 宁曼路呢是在离古城也是差不多2公里的地方，因为是古城往西，跟那个瓦罗洛市场是相反的方向。 记得好清楚。 对， 嗯， 这个其实在网上也算是一个网红的一条路了，但是呢，它宁曼路其实是不长的一条路，但是在它附近有18条小巷，这里面遍布着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文艺小清新的店。 18条小巷， 真的呀！ 对， 而且特别神奇，都叫宁曼路。 它叫可能是有点像咱们一条街，它和几巷几巷或者 像锣鼓巷那种，就是分 的 那样。 蜈蚣街是吗？ 对， 蜈蚣街 哦， 很多， 好棒。 然后里面各种甜品店、 哎呀 饰品店、 哎呀 服装店、餐馆， 弄不懂。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不得在里面逛2天啊，住进去。 真的是这样，就是 是吧？ 我们下次去。我们都 宁曼路 了，下次去我们就要住在宁曼路里， 也可以住在， 它是真的可以住， 对，它里面有民宿， 它的那个所有的店都特别有艺术氛围，就感觉跟七九八结合了。 对，而且好像附近是有所大学哈， 对，清迈大学， 对， 可能也是因为有大学生在那儿，所以那个地方太文艺，太 好棒啊， 好棒啊，就是你看，要么住在古城那个边上，就感受另外一种古老风情，然后要么你就住宁曼路，感受纯文艺的气息。 感受感受哈，18条巷。你们都去了，还是去了一个重点的几条巷？ 我们其实也漫无目的的去走 溜达， 对对对。 也是那天下午想，就是那天下午和晚上就在这耗着了。 对，哎呀，幸福的呀。 对，那个地方，而且好像很多年轻人，就是当地的年轻人和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很喜欢一个那个地方，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年当中哈，有很多像类似于什么。音乐节，然后有一些文艺的一些市场，或者说 艺术展 几天的，对，艺术展或者是叫什么跳蚤市场什么，都会在宁曼路。 宁曼路， 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到这儿。 火了这个地方， 对， 而且 这地方 就像他刚才说的，就是清迈这个地方特别神奇，他每年有好多好多的节日， 对，都会在这儿。 对，我们才在那儿待了一周的时间吧， 赶上一个， 我们赶上了3个节日， 啊， 三个， 对。鲜花节， 哎呦， 纹身节， 哎呦， 啤酒节， 哎呦， 马上我们临走的时候还有一个机车节， 哎呦， 都是我喜欢。 对，然后他们二月 机车节厉害了， 二月过了年之后，马上又有那个热气球 节， 4月份泼水节，对， 然后 这都是大的节日， 对， 小 3月份就有那个音乐节， 对， 3月份去吧。这不是马上要到了吗？ 开春嘛， 对，开春 音乐节， 对。 其实你看到那个照片当中有酒吧的一个现场演出的部分，我去过很多种类型的酒吧，也曾经在那边没唱过，然后我就感觉酒吧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对， 有的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对对对，4块钱，然后就。有些人呢，歌手是很融入的那种类型，互动打成一片， 对， 人家给他拍照，他会迎就配合，不叫迎合，真的是配合， 配合，人家很 有的人这个全程瞎眼，哇哇哇， 对，自我陶醉型， 沉醉其中， 对， 4块钱沉醉其中， 对， 清迈 这个宁曼路的酒吧的风格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现场 live 演出的时候， 那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逛嘛， 偶入， 然后真的是偶入， 偶入， 偶入，因为我看他那个 logo 我特别喜欢，是一个。是一个大老虎的虎头 Tiger， 他喜欢那种、啊、那种叫阳刚的 感觉， 对，狂野的。而且我特别喜欢他的名字，他叫 Beer Republic。 妈呀， 啤酒共和国， 共和国！ 我的妈呀，啤酒的共和国了！你想得有多少种啤酒？ 对， 嗯、 真的是这样。 啊、 然后刚一进去那个酒吧的时候，就是还没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面他有一些。啊，椅子 展示吗？哦、 木头的这种椅子、哦、桌子，然后就很有那种酒吧的气息了。 是， 然后它还有吸烟区，有一个装烟灰的小槽、 哦、 啊，然后就细节的部分做的也很精致。然后进去以后呢，就发现哎，都是老外， 然后都是外国朋友， 全是老外啊，全是老外。然后他们有三五个人盘坐在椅子上， 哎、 或者盘坐在飘窗旁，然后喝酒聊天、哦，声音也不很大，但是就明显的能感到那感觉到、那个、 放松。 放松快乐的那个氛围都能带给你 接纳的感觉，包容， 对对，然后可能单独一个人两个人坐在这儿静静的喝着酒听着歌的人，你跟他四目相对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很友善的微笑， 哎呦棒棒， 很温暖的那个感觉、啊、然后我们一想就在这儿吧， 嗯、 哎，很不错的地方，我们连晚饭都在这儿解决了， 解决了 啊、嗯。然后看了看，真的是他那儿有全世界很多很多地方的啤酒，比如说美国的 美式的 啊，美式的啤酒，比如 IPA 比较多，就是那种印度淡艾尔啤酒， 嗯 啊，然后英国的， 那必须的， 爱尔兰的啊，捷克的，比利时的， 丹麦 德国的， 有没有中国的？ 没有， 你看 啊，没有 中国的这个缺失了。 那个燕京啊，青岛、哈啤什么的哈， 对，打入一下子， 对，能不能冲出？ 对， 冲向亚洲，嗯， 没错，还真是得推一推， 非常 好，对，得力推啊， 嗯，我们啤酒也很好的啊， 对， 对，的确是啊， 你们这么多都 public 了，你点了哪、嗯、哪款？ 点了好几款， 好几款，我 都想尝试。 对，主要我是一个啤酒爱好者， 喜欢喝， 对对对、嗯，然后我还喜欢口味比较重一些的， 浓的， 对，所以我就选了一款 extra IPA， 嗯， 对，就是很重口味的 IPA 的那个， 哦，就酒精度数比较大那个是吗？ 对，它酒 十几度 的度数。也没那么高， 十度左右， 大概在酒精度哈、 啊， 大概在7.5左右， 可以，比较浓、 啊，麦芽含量是在18， 哎呦， 对， 这挺厉害的， 18， 这一生下来就脸红，真的， 嗯，嗯然后给他选了一款， 女生选的是什么呢？ 你自己 樱桃啤酒吗？ 一开始选的那个不是吧？ 一开始选的也是 IPA， 哦，类似那种 稍微清淡一些的 IPA， 嗯， 后来选了一款他特别喜欢的酒，是 叫什么？ 叫。福佳白玫瑰 啊，福佳白我们都喝过、 哦、 玫瑰的 玫 瑰 口味 的，对， 而且它是先打出来的，就我在国内喝过那个瓶装的哈、嗯、它那个玫瑰味更接近桃子，但是它现、 啊、 它当地现打出来的真的就是浓浓的玫瑰味， 嗯嗯 啊，这边的那瓶装的是有玫瑰吗？ 可能 是不是有桃， 当地应该可能很新鲜、 那个、而且那个大杯真的非常非常 大、嗯、真的是巨硕、 哦、对，刚才我给你们看那个照片， 差不多跟饼干的脸一样的， 加饼干脸小、 啊、 当然显得杯子更大、 嗯、对 对, 对，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就是用这三杯啤酒大概消磨了近2个小时的， 一点都不空洞。 还有现场的那个 音 乐演出、 哦、 对，现场那个乐队的风格呢也是就是很清新，一点都不燥， 很泰国了、 嗯、很泰国，然后他会改编一些很经典的歌曲， 有 比如 说中国 中文歌曲吗？ 中国朋友来点月亮代表我的欣赏、嗯、 他会有中文歌、嗯、我们2个多小时里面听了至少有一首中文歌、 哦、 啊，对， 我感觉他会根据现场的氛围和现场的人， 对， 嗯， 他去选择歌，因为他会跟你互动， 嗯， 他互动、 哦、 对、 嗯、他会临时把那个歌词就改了，然后比如我们给他们会有一些那个，如果他们唱得好，我们给他一些反馈啊。 小费要给吗？ 不用， 反馈就是我们语言肢体上演的 啊，或者是给他吹个哨啊，或者是给他敬一杯酒啊，这样的， 嗯、 他就会根据现场他去选择更你这个当时符合心境的这个歌曲。 就真正的 life 嘛，现场 对， 特别 棒， 真的是， 对， 嗯、棒极了。嗯， 棒极了！ Beer、 这种 public, 完全放松的感觉， 是，嗯， 然后旁边啊、在飘窗附近有大概三对的，看着就像当国外大学生的那个感觉， 哎、 嗯、 呦， 他们在聚会 ，gap year 嘛，不就是 啊？是，哎呀 ，gap year 把钱花完了怎么办？

特别便宜， 砍价没？ 砍了，砍 了，你看得 砍， 砍下来是这个价格， 对， 200块， 对， 但它其实要价也不高，因为我们当时想，我们是打着这个应该是人民币1000左右这个价格去的， 对， 结果没想到它。就 是泰铢一千， 对， 太好看了， 妈呀， 太好看了， 看到那个， 因为我们看那 照片 了，片 好漂亮的颜色，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 黄色、红色、橙红色、橘黄色，上面都有颜色， 然后还有它的漂亮搭配呀、外搭呀什么的， 它裙子，然后长裙、上衣，各式各样 的上衣， 是吗？ 对， 哦、 也是那种图案的。对，特别有 当地风情，很漂 亮，所以在当地一定要好好淘，就是总能给你惊喜。 那刚刚说的基本都是女性喜欢的，因为男性要不太同意的。 有哈雷店， 有吗？ 哈雷戴维森 纹身店， 有 真 的， 有很多的纹身店。 哈雷厉害了，夹克莱达， 对，夹克、头盔、 夹克莱达、 皮夹、链子什么这些 配套的， 都是有，就是他那个哈雷店还特别特别大， 哦，美式的， 对，就是美式的，然后。你站在那个门口，就有强烈的哈雷气息在。 是的，雄性荷尔蒙。 对 对 对, 对、我还是忍住了 啊，忍住了啊， 都给媳妇儿埋了。 对，走走走走走，远离这个地方。 回到酒店之后，猛跟媳妇儿灌，你快睡吧啊！怎么？那个老铁们，直播快递回去啊！ 对， 有心情可以理解啊。 是 是, 是， 那边有很多这种机车店， 好棒， 纹身店。 哎，我纹身店，我真的是还挺喜欢的， 而且 忘了纹身店了。 我们看了好几家纹身店、那边纹身店的感觉跟咱们这边纹身店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那边的纹身店的感觉，从门口你看，除了 很小心， 他写着 tattoo 纹身字样以外，你看不出来它是一个跟纹身 就很有标识性 的一个 地 方，因为它很干干净净， 依然清新， 我喜欢， 依然清新， 依然清新， 嗯 啊，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很夸张的， 了解，因为纹身就很夸张嘛，感觉很张扬， 对对对，人家只是我技术好的，我就给你纹出来的夸张就行 了，进门把门一关，张扬， 对， 是不是，对不对？ 出来就哎，大老虎。 对，这其实也感觉挺文艺的， 是的 啊，那种纹身店都很文艺， 真不错，这个 文艺清新的宁曼路， 而且我们在的那个周末就有一个纹身节 啊，各种老虎， 对对对，各种老虎皮， 丑的、俊的啊，什么无关的， 你这是纹一顶猫吧？ 对， 嗯， 然后哦对。那个周末，一个是纹身节，一个是啤酒节， 哎呀，太嗨了！ 太嗨了！ 那个周末简直是无比的丰富多彩的一个。 是什么时候？二月份？ 赶上了 二月初， 二月初 的时候。 对，其实他那儿会不定期的有一些什么节。 对， 其实大家都了解，如果宁曼路大家熟悉之后，他会有的放矢的在这地方举办各种各样的节日，扩大他的影响力，人越来越多，他自然就越来越棒。越来越棒，人越来越多，他的服务越来越好。 对， 就是良性的循环， 没错， 对吧？ 我们最后还聊过这个话题呢， 是 到底是这个地方，就是 谁成就了谁？ 没错，是文艺的人爱来这儿，还是这个地儿本身就吸引人？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说谁成全谁，一定是彼此气场相合，他才会互相吸引。 没错， 真是又回到了刚才最早咱们坐在这儿聊的那个话题， 对对对， 是的， 距 离 真 的 是， 那个最后了。所以这个在场的几位年龄最长的啊，这个我要总结一下啊，好久没总结了，村委会已经慌了。然后， 哎呀，原来是支书 啊，我当过支书， 是支书啊， 我是他的 partner。然后呢，我就想说这个成全是 成全 旅行啊，是成全彼此的一个非常好的良友。 是， 有时候你在忙碌的节奏当中，你没机会成全。天天累的跟个动物似的 啊， 是不是？ 是我为你付出的， 对不对？这么些年，后来等等的成全刘若英嘛，你看他吃烤鸭多辛苦，那个挑战，就想告诉各位广大的听友，听我一个过来人的话，想要了解一段姻缘，成就一段佳话，选择一个你俩从来都没有去过的稍微宁静一点的城市。 还凝重一点， 凝静， 哎，宁静一点， 口音啊， 懂了， 啊，随心前往， 啊， 随心所欲， 啊， 欲是那个欲， 啊， 然后感受美丽的人生，哎， 说的太好了，我操，哎呀， 崔慧有望复苏。

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辽阔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长吉市场不是广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李宗盛的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情爱里无智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有道理。无论现在的你是否有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也无论现在的你是不是在他人看来是一个情感专家，曾经的我们在爱情中一定都像个小学生一样懵懵懂懂。那么在爱情中，我们曾经都做过哪些傻事，犯过哪些错误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微信群当中的朋友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在爱情里做过的傻事和犯过的错误，我觉得我就见过我的一个朋友，之前她谈那个男朋友，然后她男朋友说不跟她在一起，然后呢她就很伤心很难过，因为她很爱很爱她的男朋友的，因为她就很心里很受挫吧，所以呢她就把那个门全部关了，然后进行自残。我们那些同事发现之后呢，然后去报警，然后那个警察过来，他才把她给救出来。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很傻，做了这样的傻事？ 其实说到爱情里边，就像里面说的，我们当然一开始就像一个懵懂的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经过爱一个人，经过一段感情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变得慢慢成熟起来。当然在爱情里这种成熟，也是那种独特的一种成熟吧。我觉得就是说恋爱中的人是智商为零，但是我们又愿意为爱情智商为零，甚至到痴迷的程度。然后犯的一些傻事那就太多了，比如说你看到喜欢的人说话的时候，你就会注意你的言语表情，你就会要练习好多遍自己想要跟他说的话，对着镜子一遍一遍的练，直到你自个儿满意为止。你可以为他买他想吃的东西跑好几条街，你可以为他喜欢的一个小饰品到处整个城市去找。这可能在别人看来就是一种傻事，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那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在那时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群中的朋友关于话题，在爱情中我们曾经都做过哪些傻事，犯过哪些错误给出的答案。其实都说啊，谈恋爱的女孩子都会变得傻傻的。其实单单只是发现她爱上你的那一刻，她就已经开始变笨了。聊天的时候发现你说了一句让我很开心的暧昧的话，我会偷偷的截屏，把它收藏在你专属的文件夹里。曾经电脑 QQ 需要重新卸载更新，你都不知道我犹豫了多久。其他的无所谓，可是想到和你聊了那么久的历史记录将会被删除，就多么不舍。毕竟和你的聊天所有就是我每天的失眠读物啊。于是我默默地翻到了第一页，300多页的聊天内容我一页页复制在 Word 文档里面，一边复制一边随着聊天内容回忆 又笑又哭，这些你肯定不知道吧。我还在去其他城市旅行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上面印有你名字的小字牌，于是在小摊子前翻了老半天牌子，终于也看到印有我名字的，我就把它们挨在一起拍了照片。这样感觉就好像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在一起一样。蓝色大门里，一个女孩子因为暗恋男生，默默收集着男生一些她扔掉的不要的东西，一颗皮球，一支还没写完的笔。她每天思念的时候就用这支笔一画一画地写着男主角的名字，并且也早就定好了目标，等把笔友写完了就去向他告白。每次看到这里总是忍不住偷偷笑，因为我也干过同样的傻事啊，还为两个人的名字设置了隐晦的简拼，偷偷写在本子上，手抄着看到的各种戳心内容的那种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情话句子。恋爱不仅让人变傻，还能把人变成诗人呢。恋爱里的傻事总是带着点可爱和浪漫的，跟你就也许只是表面风轻云淡，可是心里早已经千回百转好几遍了。为你做最俗气的事情，也幻想着最俗气的事情，只想和你可以永远待在一起，永远不分离。浪漫不也正是这样的傻事吗？打了大半年的围巾，想赶在冬天时刚好戴在你的脖子上，冒着冷风也想穿着短裙美美地出现在你面前，拐着好几个街角为了给你挑选到一件称心如意的礼物。都说恋爱中的人智商都是为零的，那么因为是你变得傻一点，两个人相互扶持一辈子，与我就变成了一件幸福的事情。一切一切只要能和你在一起，那么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因为我知道拥有你遇见你已经是此生最大的福气。所有那些傻傻的努力，那些执着的勇气，到最后都会变成恋爱里闪闪发光的勋章，提醒着我是多么珍惜我们这段来之不易的恋情。那么你呢？为爱做过哪些傻事？ 眼睛能看，心灵能开，找到笑点。 算有不想与压力孤斗，放浪正犯傻，花一点看我们还有手仍能错，灯仍能做，眼仍能开，心仍能开，找到笑的理由，艰苦不算丑，我们还有嘴仍能唱，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李宗盛的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情爱里无智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有道理。无论现在的你是否有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也无论现在的你是不是在他人看来是一个情感专家，曾经的我们在爱情中一定都像个小学生一样懵懵懂懂。那么在爱情中我们曾经都做过哪些傻事，犯过哪些错误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周冲的作者。有一回在书店瞎逛的时候，听见旁边女孩小声的聊天，一个说，要是我真正爱一个人，是不舍得聪明的对待他的。另一个说，我也是，对敌人得全副武装，但在他面前我情愿天真一点，简单一点，就像一个小孩子，有点傻，有点二。我听过之后很有一种附和的冲动，哎呀，知己呀，你们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但怕对方觉得我热情过分，心生警惕甚至防御，又因为书店不宜喧哗，只好把那话硬生生地吞回肚里，让心肝脾肺彼此去交友认亲。在生存的层面上说，一个人成熟多数指熟谙规则，说话滴水不漏，为人无懈可击，处事面面俱到，其实都是俗世中的投机取巧。它意味着世故，意味着迎合与求全，意味着某些真实自我的牺牲。而爱情，它能剥除所有的束缚与干涉，让一切直抵本质，单一、虔诚、绝对、清澈透亮、无上的慈悲，这些质素导致了圆满与卑微，导致了简洁至极的美感。在写下这篇稿子之前，我正和一个朋友聊天，他顺口问，有爱情吗？什么是爱情？我也顺口而答，瞬间的清空，清空泥沙俱下的现实，清空反复无常的人性，清空迷执与仇恨，疑惑与对抗，甚至清空自己，只剩下一个天真的孩子，捧着一朵光在心脏中央慢慢的照耀。亲爱的，在这个冬天的黄昏，请像小男孩一般和我在一起，不要打断我的惊奇，像一个小男孩总是在可怕的奥秘中，让我依然做个小女孩，哪怕已成为你的妻。这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她深谙爱情的法门，说你不需要什么理性，直到死亡来临，我仍然是一个小女孩。 在爱情的伊甸园，阳光万古流芳，风雨无侵，天真的孩子在歌唱，他们无所顾忌，没有贼心眼，无私无畏，坦坦荡荡。于是有人变成了诗人，卑劣者变成神，圆滑者变成天真的傻瓜。那时我还年轻，有过美好的恋爱，我们给彼此取层出不穷的绰号，用口红给彼此涂花脸来相互捉弄。每次初见，他都有一个怪诞的出场秀，有时是拙劣滑稽的四小天鹅舞，有时是皮影戏，手一点一点，脚一踢一踢，下巴一颗一颗，有时候则趴着腰撅着屁股倒退着跳到我身边。冬天的夜晚，我和他在街上散步，忽发奇想，换了外套穿，他穿我的红色羽绒服，我穿他的夹克。我本来担心他穿不进去，居然塞进去了，鼓鼓实实，像一管大火腿肠。然后挎着我的手，低着头，用大毛帽埋着脸，十分夸张而妖娆地扭着屁股。我笑得简直要抽搐，他用手点着我，撑着，笑什么笑，你好坏。走了半个多小时，居然没有路人认出他是个男的。和任何一对恋人一样，我们也成了两个幸福的傻瓜。能将简单的话说上千万遍，将平凡的情节处理得悬念迭生，在两个人的世界里，日子越过越单纯，只是爱着他，除此之外乃不知有事。我问他什么是爱情，爱情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说一些傻话，做一些傻事吧。他呵呵地笑着，嘴巴向两边无止无尽地咧过去。于是也觉得他傻，就像一个孩子，又天真又笨拙，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又不懂得关心自己。自己如果不在，他可能就会饿死了，要么就冷死了，或者是因为别的什么笨拙的原因弄得惨不忍睹。于是忍不住要给予他关爱和照顾。有一回他感冒，整个白天昏昏沉沉地睡着，什么也没吃，到了夜里精神好了些，说想吃西瓜。那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小城的深夜万籁俱寂，路灯也熄了，出租车更是没有踪迹。我打着手电筒，耸着肩，在黑暗里跌跌撞撞地走，一路担心着会不会有人从某个黑洞里扑出来，或者什么伤害不期而出现。好在走遍半个城，直到找到中医院旁边的水果摊，买了西瓜后又折回去，一路都安然无恙。就是这样激进于慈悲的感情，至善至美至纯，但也脆弱敏感，一蛇一妖。后来我们分手了，那段时间像从一种幻觉进入另一种幻觉，原来的幸福山河瞬间变成痛苦的丛林，而他一反他的天真，被我的恨意培养得无比强大，成了最狡诈的阴谋家，浑身都是手段，里外都是心机，甚至整个交往过程都是他精心设计过的陷阱。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不敢接受这种变化，沉溺于自我设置的绝望中。有时候在水边走着走着，眼泪忽然就流下来，一个孩子远远地看着我大叫，阿姨你不要想不开。在超市里会忽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停在男鞋的柜台，手里拿着一双他的号码的布鞋，因为他说过穿皮鞋夹脚，想要一双布鞋来解放脚。因为心情郁闷，几乎不听任何音乐，即便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回这里，在我也有催心肝的疼。于是愈加恨他，觉得他正是这种痛苦的源头，如若不是他的离开，我就不会被悲伤所凌迟，被眼泪慢慢抽空身体的水分。你说过的要给我花好月圆人丁兴旺， 你说过的，这世间除我之外其他女人皆是海市蜃楼，终究做不得数。你说过的，直到生命终结都不会停止爱我。这些话难道是请君入瓮的美言，都是从地狱里伸出的欢迎光临的手，是诱饵，是圈套。如今事过境迁，当我再冷静地反观这些感情，发现其实都是我个人的臆断。因为自始至终他都是那个人，没有从路人甲变成路人乙，没有从一个神变成一个鬼，也没有从一个至亲的恋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敌人。所谓改变，都是我的怨念作祟，而那份感情也是真的。爱的时候都是真正的爱，不爱的时候也是真正的不爱，都是干净明朗的来来去去，只是我错把爱情当成生意，反复计算自己的付出与回收，计算自己的投资与利润，于是生出亏损感。然而爱情是生意吗？如果是，在相爱期间它使我们卸下伪装，剔除了人性中的污脏，给予我们切实的温暖，给予我们清澈的幸福，给予我们柔软的慈悲，让我们觉得身处世界中央，被万物所厚待，宽恕一切恶，包容过往的伤害，原谅所有的不好，无私无我，圣洁的自己都无法想象，就已经将精神损失连本带息地预支给我们。如果说爱情不是生意，那么亏欠与舍本都无从提起，我们的计较只能说明自己仍未忘却。真心话论坛里有一个人在问，你最不敢做的事儿是什么？有人说，现在我什么都敢，就是不敢认真去爱。附和着很多，大家纷纷在下面跟帖，研究如何逃避伤害，如何控制情感的支出，如何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腾挪辗转，度过安全稳妥的一生。可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一生，无风无雨，无情无欲，又有什么意思？如果此刻有人问，你还敢爱吗？我想我还是会回答他，当然。即便我知道所有爱情最终可能都会令人失望，但依然会如飞蛾般奔赴火焰，如金鸡鸟般奔赴针尖。因为凭着那点光芒，我可以于 GF 图般重复的岁月里忽略身外的围困，遗忘一斗丛生的前途，清空往昔岁月里的所有误解、耻辱和倒戈相向，然后恢复天真的赤子心，迎接不可预知的灿烂、恩宠，甚至是救赎。 追，不是说好不后悔。你

我们曾经都做过哪些傻事，犯过哪些错误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分享的这篇故事是一位叫做阿田的作者写的。最近和野象聊，做过什么老土又深情的事儿？他说，我怎么可能？过了一会儿，凑过来问道，给人织条破围巾算不算？我笑了。当年有阵子流行女生替喜欢的男生手织围巾，那些脖子上绕着一条秋裤般不明物的男生大多是被爱慕着的，丑却是另一种炫耀。他也想给喜欢的男生来一条，以他的话说，尽早宣扬领土权。结果他手笨，毛线绞得一塌糊涂，火冒三丈，扔垃圾桶了事。我呢，大学有抄录短信的习惯，土吗？那个时候手机没有截图，也没有收藏功能，就那么一句一句的把对方说过的话用圆珠笔抄在小本子上，有时候连你在干嘛都要抄，还要标注好日期，用小字儿备注到某年某月某日的下午某时发来这句话的你应该正在想我吧。当在意一个人的时候，连标点符号你都觉得是他派来的传声歌。 S 说，你以为你记录的是他对你的爱，其实是自己的爱。 S 有一段风轻云淡的感情发生在火车上，30多个小时的火车让两个沉默的年轻人注意力不得不从泡面转移到对面。去旅游吗？嗯，毕业旅行。会打牌吗？斗地主呗。充斥着烟味和汗味的车厢变成了定情之所。往后的3年， S 坐火车更频繁了，要去看那个教会他打牌的沉默又孤傲的年轻人，也常常拉着这个人一起坐火车去南方的小镇，北方的胡同。 S 说，一起看世界的时候觉得他就是这个世界。你好老土啊，旅游是老年人的说法。你才装呢，旅游跟旅行有什么区别？跟你见过的大多数情侣一样，斗嘴，埋汰对方，认错，哭哭笑笑。可是就像旅游和旅行只有一字之隔，却划分了两种价值观。 S 喜欢在火车上观察周围，他说脚臭的背心大叔有什么可看的。 S 喜欢每到一个地方就搜集当地的纸质地图，他说打开百度高德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S 喜欢吃肥肉，他说就算你很瘦，女生还是少吃吧，油腻腻的。当 S 以为友情饮水暖，孤傲的年轻人却突然找到了温柔大方家境好的甜点美厨娘。他是一个不喜欢旅行的人，可能他见过的世面足够多吧。 S 说，我是不是非常可笑？原来我们都错了，他不孤傲，我也不痴情。 它只是你的一面镜子，让你看到你自己。你想要从他身上找答案，是否平淡无奇的日子也能被爱灌养，生出花儿？你想从他身上获取价值感和虚荣心？我不是一个孤独没有人愿意靠近的人。你想证明你自己具备这么无私忍让，可以为爱牺牲的潜质。时间总要往前，在举杯祝福后，我们终于走散了。曾经喂养过我们的虚荣和稻草也凭空消失。你以为遇到如此合拍的人，不必时时表现优秀，也许他能在你笨拙的瞬间察觉出可爱呢。你以为更不必迎合与讨好，也许他还对你这一套小固执小傲娇很欣赏呢。许多的你以为，真的只是你以为。最大的误会是，我做着老土又深情的傻事，以为他都懂。我问 S， 如果他是你的镜子，照到自己糟糕的部分，甚至碎掉，该怎么办？ S 说，我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爱过的人。镜子碎了，当然也有碎的理由。令我手抄手机短信的人早就尘埃落定，跟我没有关系。我毕业搬家换城市，辗转很多地方，短信抄录本一直被当作重要物件跟着我南北奔波，没有刻意保存，每次翻东西找照片什么的就会看到，再次看到还是会微微一笑，仿佛看到那个容易满足容易被打动的自己，怀揣一颗滚烫的心，想要送给雨夜为他撑伞的人。我们现在都长成得体的不多不少的连感动都可以精确控制的成年人，那个老土又深情不知分寸的自己，还是找个晴天搁在有芭蕉叶的窗前静静地晒一下午吧。附上一首手抄过的小诗，是恋人告别，陌生人告别，也是自己和自己的告别。我祝福您身体健康，但我不再能完成您的旅程。我是个过客，全部我所接触的真正使我痛苦，而我身不由己，总是有个什么人可以说这是我的，我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有一天我是不是可以骄傲地这么说，如今我知道没有就是没有，我们同样没有名字，必须去借一个。有时候您供给我一个地方可以眺望，将我遗忘在海边吧。我祝您幸福健康。

前两天我听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故事。姑娘初中时喜欢同班的一个男生，那时候大家都有学号，于是姑娘将自己的爱意寄托在一件小事上。她没事就会留意街上的车，想找到一个车牌号，一个将她的学号和男生的学号连在一起的号码。是不是很傻？这件傻事花了他初中三年的时间，最终还是没找到。到了高中，他们俩分别去了不同的学校，他慢慢地忘掉了这个男生。到了大学，他找了男朋友，感情稳定。有一天他去上课，突然看见路边一辆车，车牌号正是他和当年那个男生的学号连在一起。初中三年没找到的那个号码，现在居然找到了。尽管他已经不喜欢那个男生了。我很喜欢这个小故事。喜欢一个人就会搜刮一切与他有关的痕迹。大学时，我喜欢上了我们专业的一位老师。我平时最期待的就是上他的课，把他说过的话都真而重之地记下来。后来索性整节课都录下来。他布置一个简单的剪辑作业，其他同学三个小时就能做完，我会花整整三天琢磨构思，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但我对私下的他一无所知，他喜欢什么，他有什么消遣，他爱运动吗，他会听什么样的歌，我都不知道。只能更认真地听他上课，寻找蛛丝马迹。他在课上讲过自己喜欢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于是我把小津的电影都看了一遍。有一次课间，他打开豆瓣 FM 放音乐，那个电台叫和平之乐，于是我也开始听豆瓣的和平之乐。整整三年，到了大四，没有他的课，好难见他一面。直到毕业论文答辩那一天，才终于又一次见着了。结束后，我们班和老师们一起去吃饭，颇有散伙饭的意思。当时我就坐在他旁边，那是纷乱的一天。晚上我终于回到宿舍，从这一天里挑出属于我和他的时刻。比如吃饭时，我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脚，我给他斟茶，他说谢谢。是不是很傻？这件事除了我根本不会有人在意，他们像一根根在角落里的蛛丝，手一拨就断。但我非常珍视，抽丝剥茧，将这些小小的细丝织成一张漂亮的绫罗绸缎。岩井俊二拍过一部很短的电影叫《四月物语》，讲的就是一个可爱的暗恋故事。少女喜欢了同校的学长，她高三毕业之后考上了武藏野大学，于是少女就买了一本叫《武藏野》的书，内容和武藏野大学没有一丁点的关系，她也未必读得懂这本书。但武藏野这三个字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他多读这本书一点，就似乎又靠近了学长一点。武藏野，武藏野这个词从此让他想起他亲爱的学长。 但他和学长完全不熟，甚至没有讲过一句话。对他来说，学长是一个遥远的存在，所以他常常想象学长独自站在辽阔岩岳中弹着吉他，那幅壁画一样的影像深深印在他脑中。是不是很傻？一切都只是他美好的幻想吧。或许这位学长根本不是这么温柔的人，或许学长私底下是无比邋遢的人，但他喜欢上的就是一个触不可及的人。他把美好的想象都投射在他身上，他因此成为了一个信仰，永远年轻，永远美好，永远光芒万丈。这个遥远的信仰回馈给他的是勇气和力量。后来他也考上了武藏野大学，终于在一家书店里见到了这位学长。影片的结尾，他站在雨中说，成绩不好的他居然能考上名校武藏野大学，连老师都说这是一个奇迹，但他说那是爱的奇迹。我上大学之后一度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经常逃课，期末考试也只求及格。直到大二那年遇到老师，之后我爱上了电影，成了大学霸。他的课我都94分以上，大学最后两年的平均成绩点4.3。我也觉得这是爱的奇迹。我们都为爱做过一些傻事，而我们为爱做过的那些傻事，最终可能会以某种形式转换成礼物回赠给我们。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心情那么百搭，